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黄国伦，10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点情，只要你真心能爱与我回应，什么都 记得很多年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人在旅途》。现在想起这部，应该是电视剧。现在想起电视剧呢，很久没有再看了。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时间都在路上。人在旅途，你这部，应该是电视剧。现在想起电视剧呢，很久没有再看了。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时间都在路上。人在旅途呢，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比如说。你天天在上班上学赶去公司打卡的路上，人在旅途，这种在你的新鲜的生活，去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过那里的人过的生活，平常的日子。赖于今年这个节目10点大陆机，我有幸每周一到周五会在夜晚一个小时间陪着你，这也是旅途的一部分。我会赶往直播间的路上，每当11点钟我播完最后一首歌向大家道别之后，我就会离开直播间，踏上回家的路，这都是人生的旅途。谢谢大家在路上遇到的伙伴和彼此交汇的眼神。晚上好，欢迎你来到10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男主播，每天晚上在这个城市将要安静下来的时候，我陪着你。今晚我们聊人在旅途，在旅途当中也会有自己一些新鲜的体会，认识更多的朋友，陌生的熟悉的，也许会熟悉的会变陌生，陌生的会更加的熟悉。我们老说人生要有一场奋不顾身的旅行，说走就走，在加了很多的预设，在加了很多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之后，我们会发现旅途，在旅行当中我们会变得很超然，倒谈不上脱俗，很超然，会很不现实的想一些问题。当你面对大山大河，当你面对雪山草原的时候，人呢难免会抒情，会沉淀一下。谢谢大家来到10点大陆机，也谢谢花椒的朋友此间的少年，晚上好，整个感谢旅途上有你，也谢谢路途上有你，有大家陪伴。一站一站的上下，遇到的人，走过的人会有很多，能留下来的人都是很好的朋友。刚刚说有赖2018年1月1号这档节目，我有可能跟大家在一起相处很久。也是因为有很多工作的可能，每周一周二的有3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处理自己的时间，我会选择休息，写东西或者看一场电影。我今天就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悲伤逆流成河》。我觉得人都有青春，在青春的路上呢，有不同的角色和阶段，有正在赶往青春路上的朋友，那是一场盛宴；有的正在 经过青春，有一些悲喜交加的部分，还有人像我一样会缅怀，回头看看青春，对他说声你好，你还好吗？在青春的任何的舞台的展示当中，其实站在舞台上的人都是演说者，也有一部分人坐在台下是倾听者。演说者有他自己话语权的部分，但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这个演说者他的反射弧是比倾听者要短的，他会非常即兴的自我的组织他的语言传达给倾听者。那台下的倾听者呢，会有比演讲者更长的反射弧去了解他讲的每一句话，然后你可以在脑海当中发散思维，加入你的青春元素，你的青春实践、青春时节，在青春里上演的戏码，一起的人和那个大事件。我特别感叹，也特别感谢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有很多题材性的电影，不管是徐峥导演的电影还是洛洛导演的电影，不管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还是有同名的小说，其实当我们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坐在电影院里，那些似曾相识的未来都会在我们眼前浮现。也谢谢所有的电影人带给我们心里的激动。开场白怎么样？觉得好的话点个赞，在花椒的朋友给我比个心，有礼物的送给我，我会接受。那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有大把的好的内容的推荐，每天push给你。OK， 正在线的朋友现在110位，胡小龙、果果、独占战神、我好想、枯木黄叶、伊利小老教、贺振宏、利诺、星光璀璨、苏格拉没有底，苏格拉没有底，好名字，苏格拉底。记忆是座荒岛，我不一一点名，你们都晚上好，谢谢你们通过十点大陆记这个节目来收听收看我主持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深夜电台直播节目。第一首歌要送给大家，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人自然而然的放松。香格里拉是个美丽的地方，在云南，它有神山，有很多的湖泊，有虎跳峡，还有独克松古城，非常漂亮的人景色，在那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一起感受美丽的人生。播一个片花之后，送出今天晚上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片刻。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这也很巧合的是，我上一个节目也放了香格里拉，魏如萱的声音在夜晚可以抚慰很多人的心灵，你可以带着任何的想象上路，来到这方净土，感受朴实纯真大自然的美好，以及眼前你看到的一切，一切随缘，一切如是，香格里拉。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也 我今天早上呢做旅行节目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好朋友蒋丽丽是我的真的是不错的好朋友，她在迪庆在香格里拉工作生活了一年之久，再和回来看到她变得晒黑了，但是眼神也变得清澈了，语速也变得缓慢了，整个人特别的清新脱俗，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真的是有讲道的。 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雨会下 就好了，周四你去看海，周五我漂洋过海来看你，如果第一眼遇见，第二眼沦陷，朋友不干恋人不干的生活不再重复在我们的庸俗世界里，该有多美好。我希望所有今天来的朋友，十点大陆记的朋友心中都有一方净土，培育自己，养育他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在观看十点答录机收听十点答录机的朋友群当中，多少正在读书的朋友。我已经不再是校园里的那个他了，已经不再是校园里的周准，我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想要去做，难免会世俗世故。那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周准啊，怎么是怎么了，说你每天的周一到周五会有一个特别安静的节目，我觉得蛮适合你的。我说谢谢。然后突然紧跟着问了我一句说，你真的能摆脱很多的世俗，回答那些单纯又好玩的问题吗？你会想的很复杂，但是你能简单的说出来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会尽量用我自己还不算丰盈的复杂的人生经历去解读一些朋友的提问，才能实现十点答录机这样一个节目的功能性。其实我每当夜不能寐的时候，就在想怎么能让这个节目更加的有影响有特点。其实我做到最好就好了。青春里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反复的问自己的方面，比如说我今天这身装束好看吗，隔壁班的男生会不会注意到我，我一直想要去了解那个女生，但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合适，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在一起的吗，是在一个轨迹上的吗？当我真正接触到它之后，会不会打破起先的新鲜感和神秘感？这些都是我们青春都曾经遇到的故事。当然青春里有很多的快乐，也有极大的悲伤。关于校园霸凌这件事情，我觉得悲伤逆流成河这部电影反映的真的是入木三分。如果你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啊，那个小说，你可以直接看电影，不到2个小时，这个电影呈现给我的真的是足足的精彩，让我想了太多太多。我也在想我的经历，说我 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叛逆期的时候，会遇到这些叛逆的事件，被霸凌的事件。其实大家现在通过互联网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也有很多处理这个霸凌方式和方法，但是在我们打引号的道貌岸然的青春岁月当中，一定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不开心的事情。青春是什么呢？青春也许就是丛林，就像我录的那个片花一样。如果你没有记得这个片花，你现在听听看。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说得很准确，青春是一些人从我的身边路过，我从一些人的身边路过。恰好在十点大陆机，我可以跟你们在某些站点站台驿站当中碰到。此间的少年是十点大陆机的朋友，是花椒的听友。他说，准哥，能决定旅途能走多远多精彩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你的价值观，你的纯诚的内心，以及你口袋里的物质基础的存货，还有你脑袋当中墨水的天机。要想走得很远，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只有我们内心丰盈，而且足够澄澈，不虚伪不做作，然后你上路的时候才会没有那么多的负担。我的解答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的话请告诉我，不满意的话你也告诉我，不断完善哦。说到青春岁月当中，我今天要推荐两首电影当中的歌曲，我觉得蛮好听的，还真的是好听。好听有很多的元素，比如说歌词你感同身受，当这个旋律跟 MTV 拍摄的画面一起出现的时候，会打动到你，让你起鸡皮疙瘩，久违的触动，甚至是啜泣。回眸青春，每个人都有一本厚厚的日记本，那里写满的故事，只有青春参与者才能知道。这首歌叫做《不哭》啊。有时候我们哭的时候呢，很简单，也没有很多的设防，哭就哭出来。好在欲哭无泪，哭不出来的成熟岁月当中，那张自己不愿看到的脸，不哭。希望你今夜不哭，之后也一样。 谁想换上干净校服，躲在角落哭？谁的书包飞出窗户，笔记很酸楚？谁的青春被世界辜负？谁的呐喊被旁观亵渎？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谁的掌心意外沉重砸进了双目？谁的笑声不怀好意纠缠了前途？说对不起一两秒功夫，而没关系一瞬念不出，总还是悲伤逆流成河伴青春结束。我们拥有美好世界糟糕也不能颠覆，给自己的拥抱披荆斩棘，对抗黑暗暴风一切残酷，把悲伤写成诗 成河，伴青春结束。我 结束。 青春都可以被温暖对待，愿所有发生在青春的故事里的我们永远不老，微笑对待。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这个歌曲来自于 Sunny 的《不哭》，我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流眼泪。人家说老哭泣的话，运气都被哭走了。当然那些感动的泪水啊，情不自禁流下的时候，还蛮感觉生命长河有温度，涌向自己，扑向自己。很多人在路上会感叹时间的短暂和青春的美好，人在旅途，不得不低头服从一些事情。有些朋友呢，不会改变内心所想，内心所追逐的想要的东西。有些朋友走着走着走了一点弯路，被好心人拉了回来。有些朋友义无反顾的没有再回来。人生有很多的高低起落的瞬间，很多人会问自己，青春去哪儿了？他到底去哪儿了呢？今天有位朋友就问我呀，是刚刚认识的朋友吧，以前没有见过你在节目当中出现，叫做利诺。他说青春去哪儿了呢？其实它就在我们的脑海里，深深的脑海里，在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事里。这个故事也许你曾经经历过，也许你是参与者，也许你就是一个旁观者。好故事里的人、情节、味道、人物的预设以及发生的事情，都会在一瞬间告诉你，对吧？谢谢分享我节目的朋友，也谢谢雷家军送给我的掌声，谢谢你们。 人在旅途身不由己啊、哦、确实是这样的。刚刚听到一个女生的音色之后呢，其实从那个收听收看的感觉来说，现在应该邀请一位男生出场啊、哦、唱一首男性的歌曲。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长河当中有这样一种感情的收获，你有吗？我问问你啊、哦、就这样一种收获，是你曾经得到过一份特别特别真挚的关注和爱，你会觉得这个爱来得理所应当，甚至你在接受这个爱的时候会很下意识的，也许很劣根性的跺他几脚，说你不要对我这么好，有没有？有没有？一定有。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经历那种上天给予的爱，无私的关怀于你。如果你有的话，请你好好珍视珍惜这份爱，如果是在大好的青春遇到的话，加分，至少为你的青春记忆加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黄磊，可以叫他老师，也可以叫他演员。这首歌呢，我也非常喜欢听，歌词、演唱、编曲都是会让我们迅速进入一个非常温暖的瞬间，温润的时代。小桥流水人家，有一个身影，甚至一对身影，在河边静静地看着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有时候人在等，有的人等可是没有等来，有的人等终于等到了爱人的归来，归来之后却又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黄磊。 有时间流过的故事，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翠翠和她爷爷为人渡船过日，十几年来一向 身体说出的情话，哭过的人，他们还在吗？你问问你自己，我也问问我自己。青春荒唐时，你经历过几件？你在这个青春的冗长岁月当中，有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离开一个人？你问问自己，我也问问我自己。 纯真的仰望，看在爷爷的心里是断肠。那年头户对门当荒唐的思想，让这女孩等到天荒。水潺潺一去不复返，让这心酸无声流传。 谢谢黄磊，忧郁耐听的声音，等等等等，这声音来自 FM 九十八点二，十点大陆机。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啊，有位朋友他说，我刚那些预设那些提问他都断掉了，爱过的被爱的。我说你怎么做到？他说换工作，换生活，换一种环境。如果人真的能随时抽离自己那种窘迫的境况，或者说在感情当中游刃有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厉害的人物啊。我们都是凡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挣脱不了的情绪。就让每个夜晚跟自己独处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澄清自己。有时候也无需澄清，青春是什么呢？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对吗？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很华丽，一个在冒险，一个超级倔强，一个变得柔软，最后那个呢？哦，就像我一样，正在成长。我也希望你们是一样的轨迹，然后步调不要太赶太着急，但也不能太缓慢。时光催人老，人在旅途身不由己，对不对？OK， 啊，点一首歌，这首歌呢，我也点给我自己，也点给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嗯，安说有时候都忘了以前是怎么爱了。你是麻木很久了，对吗？还是你现在有了一段新的生活？不管怎样 ，anyway， 你只要过得开心，自己开心最重要，对吧？还是那个电影的其中一个主题曲，张韶涵演唱的歌曲。如何？我们能如何呢？我们该怎样 ？What shall we do？ 我们该怎样？如何？送给今天晚上来做客的好朋友。如何？我该如何忘记你？如何面对你？如何的如何？是我和你的故事，还是情理之中绕不开的结？ 光阴这一世界，快 让我记得时间寒冷的你温热如何。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人在旅途，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你现在有时间吗？你想想你的工作的节奏，生活的区间是方圆几公里的事情呢？每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女生要梳洗打扮吧，要化化简简单单的妆吧，一个小时过去了，男生洗个头发刷个牙涂一个保湿的面膜啊，面霜出门了，然后也许连饭都吃不得，我们的时间就过去一个小时了。拥挤的交通，不太明白为什么好多朋友在堵的时候会有路怒症的人也许会理解那份心情。好在意识改变了之后，人也变得缓慢许多。还有啊，如果你有大把的时间，你真的有时间去上路犒赏你自己吗？你可以说走就走吗？你的职位啊，你的工作是否可以顺利的交接完成？你的老板是不是会网开一面给你？你的员工是不是会觉得啊，你如果是老板走掉的话，他们会不会消极怠工？你会想过吗？啊，如果你是一个父母啊，一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你也只有七八月和寒假的时候可以陪你的孩子，可是你到七八月和寒假都是旅行的时候最贵的价格，你有考量吗？当你孩子慢慢长大要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选择不停的目的地去给他更迭吗？小的时候玩沙子可以玩一天，你可以去海边，长大了他要了解图书馆，了解建筑，了解文化，要想去东欧，想去南美洲，你有考虑过时差吗？每天都有很多的问题堆给我们。那什么是一趟最好的旅途，最长的旅途呢？其实就在漫漫的旅途当中，你的改变，你和家人的关系的改变，不要小看这样短暂的七天或者半个月的时间，一周的时间，你和他们会改变许多。其实你算一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寥寥无几。在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旅行的达人，超级旅行达人 KOL， 在旅行社的朋友，其实我在想他们每天在路上也会很烦很辛苦，但当他真的是卸下工作，不是以工作的任务出行的时候，跟家人跟朋友跟自己的父母甚至是上了年纪的父母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那份纯真自在的美好也只有旅行可以给我们。最长的旅途当中，人会不由自主的改变，有的人从快节奏进入到慢生活，有的人从急脾气变成了慢性子。有请李琦，最长的旅途，这首歌曲是我一个朋友在车里放给我听的，诚意推荐给我听，好听的歌曲无需多去 DJ 周准去介绍它，你用心感受一下最长的旅途。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 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 我多想去拥抱你，可惜时光之里山南水北，可惜你我之间人来人往。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这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人生的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离开他的回忆后重复的活着。 成长不可逆，在最好的年华里就要用尽所有的力气去做一件事，这是一件什么事呢？用心，用全心全意爱一个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此刻你身边依偎的是谁？是你的抱枕、你的宠物，还是一个非常有鲜活生命的个体？还是你一直就是一个人？如果你现在一个人，你不孤独的，我在直播间陪你，虽然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我今天听到一个非常好的吉他的音乐，我觉得真的是有净化心灵的作用啊。我老觉得以前钢琴是非常伟大的乐器，有88个键，然后乐器之王，你可以随时表达高音、低音、爬音、柱状的音色、不和谐的音色、节奏变换，但是吉他真的是一把简简单单的木吉他或者是电吉他、古典吉他，就可以在广场上抒发自己的情绪。今天晚上也是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分享一个纯音乐给你，这首歌曲的音乐的名字叫做 All the way， 你可以听听看，听几分钟你想到了谁，又感叹了什么，送给你。Thank you. 想所谓成长，就是越来越能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也能更好的和孤独的自己、孤单的自己、失落的自己、挫败的自己好好相处，并且接受它，然后面对它，之后变成一个更让自己喜欢的人，遇到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是吗？你是否有四个模样？一个是在朋友面前疯癫，一个是在恋人面前完美，一个是只身一人的脆弱，一个是陌生人在人群当中的安静。你是这样的人吗？我承认我是这样的人。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在岁月的长河当中，我们都在路上 On the way、有的人是在踏上路上的一个驿站，有的人已经只身上路了，面对风雨，有的人也是在返回的途中，期待家里的温暖。不管你现在人生处于哪种状态，你满意不满意，开心不开心，你都要接受它，而且真实的面对所有人生当中你遇到的人和路上遇到的困难。不管青春是怎样的，你是正在路过青春，还是你人只能回头去看青春一眼，都是经过的人，都有好的故事。我也希望你渐渐温柔、克制、朴素，不怨、不问、不记，在安静当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谢谢所有今天来到直播间看我的老铁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的频率一定会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一起，一个人、一群人，一起往前走。在路上，要多远就走多远。谢谢你的光临，谢谢所有今天进场的朋友。我也要回家了，又要踏上旅途。老狼，好听的歌声，有多远就走多远。祝你一路披荆斩棘，潇洒赴每一个日出和日落。不要忘记接下来节目，拜拜。 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多远就走多远，一百到一千，风景就像水一般流到你面前，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不耐烦。有多远就走多远，一千到一万。回忆就像梦一般。 走多远？